今日我哋当中嚟到分享嘅，继续系轩永牧师。牧师喺过去一段好长嘅时间，都已经系喺教导当中嚟到帮助我哋。今日佢讲嘅经文题目系《召命人生》，我哋将时间交俾轩牧师。 喺昨晚一个团契嘅分享里边。即係分享到大家啲弟兄姊妹咧啲嘅喺今年裏邊啲感恩嘅事項，亦都為咗取為咗得到嘅成就嘅感恩，亦都為咗啲我哋祈禱但係得唔著嘅嚟到去禱告感恩。咁大家分享有邊啲嘢，即係大家都講啦嚇，有啲係即係得唔到，但係都感恩嘅。咁其中阿師母就提到咧，我同佢要認識嘅一位嘅姊妹係患咗 cancer。好多弟兄姊妹为佢嚟到祷告，但系佢都经历咗好多嘅痛楚，最后都系即系喺最近就离世。虽然咁样，但系都仍然感恩，因为佢虽然经历咗好多嘅痛楚，但系去嘅时间系好安详嘅。咁除咗安详之外，另外对我嚟讲一个好重要嘅就系话，姊妹系一个好中意音乐嘅人，咁咧就都好好热心侍奉。咁咧就讲下新年流流，好似讲死亡，好似唔系好 match。但我哋基督徒百无禁忌啊，今日圣餐都系纪念耶稣基督为我哋嘅牺牲，所以讲姊妹嘅侍奉，姊妹好热心侍奉啊，好热心，亦都系好有音乐嘅恩赐。好多好多年前，我同我嘅即系婚礼姊妹为我哋作嘅佢第一首嘅歌，亦都喺我哋嘅即系。婚禮茶會嘅時候咧，有唱佢嘅嗰首嘅即係祝賀我哋嘅歌，做得好好，一首即係令我哋嘅婚禮加添即係好多嘅色彩啊。後來後來喺佢整個生命當中寫咗好多嘅歌，亦都係幫助建立創立一個基督教嘅一個音樂嘅組織。所以雖然佢離世係都係後生，但係。对我来讲，他完成了神给他一个使命，召命。他很清楚知道神要他透过音乐来去侍奉他。他很清楚生命如果不侍奉的话，生命就没有那个意义。虽然生命可能对他来讲是短暂，但他是精彩，他成就了神给他的召命人生。无悔。即系佢丈夫系当然好悲伤啊，但都同我分享嘅时候，佢觉得佢太太成就一切，好似耶稣一样，佢觉得佢太太成了。咁样主耶稣基督一样啦，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主都好短暂啊，但系好清楚耶稣基督有个召命，呢、这个召命就系父差遣佢到世上嚟，要成就十架嘅救恩。佢好清楚自己。从去你去边度？佢清清楚要为天父成就啲咩嘅心意？耶稣基督嘅人生系一个召命嘅人生，系有使命嘅人生。要睇翻转头嘅时间，其实整个圣经里边咧，每一个人、每一个信徒、甚至每个人都有神俾我哋嘅唔同嘅召命使命，我哋要去完成嘅。我细女咧就。就中意砌 LEGO， 但系又唔中意买 LEGO 喎，因为咧佢觉得买完 LEGO 之后咧就唔知摆边度啊嘛，咁有时咧佢就送啦 LEGO 俾我，就佢帮我砌，然之后我就欣赏我嗰个成果。当然我哋去买呢个积木嘅时候咧，我唔会买一个完成咗嘅。玩具嚟买嘅，我哋通常买啦买散嘅，然之后去一路砌上去，去享受嗰个创作制作嗰个嘅过程。喺乱一扎乱嘅积木里边咧，砌一个好嘅出嚟。呢、这个其实反映翻就系上帝初次创造都系咁样嘅喎吓。上帝创造时间咧就唔系一个好整齐、好有秩序嘅世界，而系一个混沌啦。这个于面黑暗，成个灵魂行在水面上面，一个混乱的世界。然后神呢将这个世界呢变成一个经过六个创造里面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 神享受创造的过程，六天的创造，每一天的创造，或者是好的享受创造的过程。唔低神我享受呢个创造过程，神更加做一个 model， 一个榜样，话俾我听，人生就系咁样，人生就系要让透过努力，透过付出，让呢个世界更加嘅美好。所以呢个世界唔系一个，就算人唔犯罪都好，人呢、这个世界都有唔完美嘅生老病死，都有好多嘅唔美好嘅事情。我常都以为咧，人唔犯罪，人唔会死，唔系人一样会死。人唔犯罪，人咧就唔会病噶啦吓。人唔犯罪嘅话咧，女性生产咧就唔会痛楚嘅，梗系唔系啦。你睇翻亚当夏当夏犯罪，神话夏娃，我要加增你生产嘅痛楚，即系咩意思啊？咩叫加增？即系话你原本都好痛噶啦，不过人犯罪，所以更加嘅痛。整个创造由开始到末了都系唔系一个创，唔系呢个世界系一个好完美嘅世界。但系咧，透过人嘅努力、人嘅爱心，让呢个世界更加嘅美好。所以每一个人被造，每一个人生出嚟，神就俾每一个人嘅使命。呢个世界更简单嚟讲，就每一个人嘅使命。呢个使命就系让呢个世界更因为你嘅缘故变得更好、更整齐、更美丽。如果你睇翻西田经文嘅话咧，我哋睇创世纪，创世纪第一章。如果圣经我见到第一章系咪？啊，啱啱主学咧啊，啱啱上主学啊，我哋有外来讲员啊，赵传道啊 ，Samuel 超喺我哋当中分享啊。他分享的后，今个题目叫后现代，但是呢他就不是从后现代，即是现在，是不是？但他又不是从一开始讲起，从什么时候讲起？从古代开始讲起，哇，从古代世界讲起。哇，为什么讲后现代从古代讲起呢？因为有些东西是我们知过去明现在，后现代跟其实古代一路扔下来是有关联的。所以发觉咧，时轩牧师讲到咧，讲下先讲创世纪，从最远讲起，讲下而家。我哋睇翻创世纪嘅时间，喺第一章第26节嗰度，神话我要照着我哋嘅形象，按照我哋嘅样式做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嘅鱼、空中嘅鸟、地上嘅牲畜和全地被地上所爬嘅一切群虫。你留意一开始神创造就按照我哋形象做人，咩形象？咩我哋形象？即上帝形象啦。点解我们有三位一体啊？留意，只要我哋形象唔系有手有脚嘅意思，而我哋系一个让想呢个世界更好嘅上帝，透过创造另一个世界更好嘅上帝，呢、这个就是我哋形象，所以人一样嘅。于是下一句就系召命使命啦。人点解要被做啊？系要管理海里嘅鱼、空中嘅鸟、地上嘅牲畜和全地。呢、这个就系人嘅召命，让呢个世界。因为人的努力的缘故，因为人肯管理这个缘故变得更好，这个人的照明，神做人就是这样的，好像什么，好像上帝一样，上帝透过六日创造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，人透过生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。如果再求我们看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，我说出埃及记十九章，我说后来我知道创世纪里面神拣选亚伯拉罕离开吾尔，选民国度开始。这个选民国度后来就去到在西奈山里面，神让百姓离开埃及。这个百姓就由这个家族成为一个民族。而这个时候神就给他十诫，但是我之前留意神讲什么，在第十创立第十九章那里说第四节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就是十灾啊，过红海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听从我的命，遵守我的约，就在万民中服从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这里讲到他的身份，就是神的子民。跟住就是召命使命，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什么叫祭司角度啊？祭司就是人神当中的中保，人神当中的桥梁，万民要透过你们认识我， 你们的榜样，你们的见证，你们的好行为，就用不认识耶和华的人能够认识我，这个就是你们的照明。原来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一个照明，就是不是只是享受应许之地，享受迦南的美食出产，而是有一个照明，这个照明就是让万民归向耶和华，这个是他的照明。套新约，哇，这条新约，新约信徒有没有照明啊？有没有祭司身份啊？唔同你见系咪？喺彼得前书第二章讲到信徒皆咩咧？皆祭司。信徒要咩咧？作祭司嘅角度，同样都祭司角度，救咗个百姓有个照明就是、作祭司。新约嘅所有基督徒，不过我，不过你，都有一个照明就是、作祭司嘅角度，作光作盐，让万民能够认识我哋嘅主，我哋嘅神。每一个人都有照明。使命，我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好不好？我们看这个的以赛亚书第54章，这段经文在王国的后期的时候，当时百姓遇到的是很多的危机，很多危机。在危机当中，神是很多时候因为他们不敬拜神，他们对神不再敬畏，他们拜偶像，他们忘记了神给他们的照明。所以这时候第二赛亚书神透过异象跟他们讲这个笑话，这个笑话第 一句经文我们不能明白的，说什么你不能生啊，不能够生养的，要唱歌啊，你们未经过产难的，即是或者你未经过生产的、福气的人都要唱歌，扬声歌唱，冇丈夫嘅比有丈夫嘅儿女更多。呢时候我哋拗晒头，点解冇丈夫仲多过有丈夫嘅儿女咧？话呢度讲乜嘢？唔明白呢度讲紧系乜嘢啊？呢度讲其实就系以色列人嘅身份，佢嘅照明系乜嘢啊？佢嘅照明就系彰显上帝嘅荣耀，让万民能够归向耶和华。所以这不是关于自己所生的儿女，而是属灵上你能够让别人因为你的缘故能够认识耶和华，那个就是你属灵的儿女。就正如我牧师师母常常都说他们自己没有儿女，因为大年纪结婚，所以膝下虚的没有儿女，但是建立了很多教会，带领了很多人信耶稣，那些全部都是他属灵的儿女。所以就说虽然你自己没得生，但其实你是很多的，你可以很多的，你不要只想着自己。当你能够将这个爱不只是我生下的那些我儿女，而是我能够让他们更生命更美丽认识耶和华的话，那些就成为你的儿女。所以就说你不能够生，但你可以生很多。你没有丈夫，但你比有丈夫的儿女可以更多，如果你能够成就当了神给你的照明，就作祭司的角度的话。这里让百姓看回回回神想你做些什么个照明。跟着这里就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所的万子，不要闲子。这个笑话如果你按字面解的话就很危险的了。如果我开公司的话，叫我扩张营业，即是扩张我的，即是那个搞大盘生意。如果是买屋的话，原本住1000尺的话，要买下次要目标买2000尺。是什么意思啊？当然不是啦。这个讲的其实是属灵的角度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所的万子，神要透过你成为万民的祝福。这个叫什么？谁说的？神跟亚伯拉罕说的，神万民要透过你的缘故得着祝福，万民要透过选民角度，这个祭司角度呢，成为更美好。所以就说要扩张，张大你居所的万子，不要限制。这个不是只是神对旧约主选民的心意，因为神对新约使徒、最新约的信徒，包括我同你的照明教会。咦，我哋有一班人聚会几好啊！今年系咁，后年系咁，大后年都系咁就好啦，系咪啊？唔系，神要我哋扩张，神要我哋传福音， 使万民作神的门徒，我们要扩张扩张再扩张，这是我们的目标，因为我们平安同的照明，因为我的照明，因为你的照明。弟兄姊妹，不要满足现在，当我常常说多一个信徒，多一个人，多一个人信耶稣，这个世界就多分的美好。我们的照明不是让我们自己更健康更长寿，这个当然是好的，但我们存在有照明的照明，就是让人得福气，让人因为我们的缘故认识耶稣，让人的生命更加的美丽，让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努力的缘故多分的美善，多分的美好，可能很少的部分，但是少少都是好事。我做了多少啊？刚才说的那位姊妹，就算作多少歌都好，多少人听而已，即都是很少数，但是少数就是改变这件事。像我刚才所说，我和太太到今时今日都常常听姊妹所唱的歌，让我们的生命因为她的缘故更加美丽，这个就是照明，或多或少扩张来帐目之地。弟兄姊妹要扩张，弟兄姊妹，我要做开的是这个侍奉，以后为持就是这样的，我要做更多更多更多。平安堂愿意成为一个更蒙祝福的神教会，但在扩张的时候你要留意，不要限制的时候要放长你的绳子，要坚固你的蝎子，这里就要可能制个营先知了。当你的营哇要长大一点的话，不是只是大一点的嘛，怎样啊？要怎样啊？这条绳子要长一点，要坚固你蝎子，蝎子个营钉啊，营啲咩营钉啊？知啦嘛，即系你要稳阵，我系有营钉，咁作作噶嘛。以前嘅以色列人好多都系仍然系住喺帐篷当中啊，或者就算喺城市之外外围，都仍然好多嘅帐篷。所以以色列人熟悉呢个嘅帐幕，呢熟悉蝎子系咩嚟嘅？佢哋都要明白呢个帐幕要大，冇可能掹长条绳，冇可能个蝎子唔稳阵。一定要蝎子稳阵，一条绳要够长，先至可以乜嘢？呢个讲紧乜嘢？呢个讲紧根基，讲紧根基。一个信徒好热心侍奉，系咪好啊？好啊！但系佢太忙于侍奉，所以佢唔读经唔祈祷，后果系乜嘢？后果可以是祝福，后果亦都可以是咒诅，因为佢冇按照神嘅心意嚟到去侍奉。当我哋唔读经，我哋唔祈祷时，我哋侍奉嘅话，我哋基础唔稳固嘅话，后果可以好严重。我哋可以成为教会嘅有大问题啊！啊，点点点点，但系冇嗰个根，嗰个根基，冇嗰个嘅，即系冇个基础。历史当中，教历当中，好多嘅沉痛，好多嘅沉痛，好多好多嘅沉痛。中世纪就是其中一个例子，教会好多工作，好多嘅所谓作为，但系教廷所做嘅嘢。按照人的心意，教皇说什么就什么了。于是后来很多黑暗罪恶当中，教会成为黑暗的年代，教会做很多真的在这里讲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一些不应该做的事，一些人即是这里黑暗的年代做一些离开圣经很远很远的事，于是很多的人无辜，譬如那些，所以你要看历史的话，一些少少不同主张的人可能会被杀被烧死。黑暗年代当中，马丁路德起来，马丁路德就觉得喂，圣经不是这样讲的， Back to the Bible， 今天我们唯独圣经，要教会回回去圣经当中，你都去要讲法。 呢度讲翻支持教会就由新教开始，由基督教开始。呢度睇翻转头就系、是，原来侍奉嘅人如果冇圣经做基础，离开圣经个蝎子唔稳阵，个绳子唔稳阵嘅话，你越扩张越弊。所以就话要绳子要长，蝎子要坚固。你灵经文可能啦，啊，即唔好唔喺灵经之前咧。睇多次见面就下一次啦，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，你嘅后裔必得多国为业，呢、这个就系嗰个扩张。呢样经文我哋会更熟悉啲噶啦，就喺呢一个嘅以赛亚书第37章。以赛亚书第37章。在大家都已经读过这些经文的了，在以赛亚书第37章第31节，由大家所涂抉剩余的仍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向上结果就是一棵树要结果，这个是照明，照明我们信徒要结果子，我们令人归主，我们要 有见证，作工作盐见证向上结果。所以如果你记得圣经一个故事，记不记得耶稣见到一棵无花果树做什么？没果，跟着怎样？记不记得咒咗它。无花果树就是已经很易熟的果，无花果树就要煮出果来让人得吃得饱足，你竟然没果。光就要作光，盐就要作盐，无花果树就是要结果，你竟然不见就做。向上结果是我们的照明，不过你要结果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，是什么？往下你没有好的根基，你的结果不 work， 就算 work 都好，可以是很危险的事，未必是祝福，而是咒诅。今天如果你留意了温哥华，我在香港住的时候呢，都周围即是回港探家的时候呢，都很怕周围都是起楼，我真的估不到都轮到我，我住地方周隔篱周围都起屋起楼，我留意到一样嘢，一起一座楼最嘥时间系乜嘢？知唔知？起地基，哇！起地基，跟住我发觉起好，我就知道咧，眨两下眼咧，成座嘢起好噶啦。个地基好紧要嘅，信徒生命一样。要向上结果就要往下扎根。一起读我们今年的主题好不好？一起好吗？一二三，一起读再念，坚固信仰根基，实践基督使命。使命啊，刚刚今年的主题呢，那个主后都是讲到使命啊，match 翻啊。下一句我们实践基督使命，因为我们的照明。弟兄姊妹提醒翻，这个照明是我的，这个照明都是你的，每个信徒都有照明。这个照明不是执事部长传道才有的，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那个照明。但是在实践之前，我们很重要的事仍是坚固我们信仰的根基。今次的主约学有一个简介的，这个简介在上次引了出来，其中有两个字很触动我的心，这个心就是后现代里面很多神学、很多理论、很多好的观念被骑劫。知道这个骑劫吗？骑劫就是圣经是这么说，是什么 是咩？有另一种嘅讲法。于是明明圣经唔系咁讲嘅，但系有人系咁讲嘅。呢、这个世界有两大问题，一个问题人离开圣经，唔睇圣经，任意妄为；另一种情况更可怕，有人睇圣经，然之后就话圣经唔系咁讲嘅。这个叫骑劫圣经。我们在一个后现代里面，这个后现代里面会有人用另一种方式来去看圣经。是吗？你有这样的坚持，但我们圣经不是这样看。你这样解我不是这样解。你这样我不是这样，大家都看圣经。圣经被骑劫。求主怜悯这个世代，怜悯我和怜悯你，明白圣经本身真的怎么讲，不要被人骑劫。我同心祷告。真爱主，我们在这里祷告，为我们众人来祷告，求你让我们信徒明白照明人生，明白我们的照明，明白教会的照明，同时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根基在哪里，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找根基，以致我所行所作的真的为了的是荣耀你。神是将平安和仰望在新一年里面，求你帮助，求你赐福，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不好意思，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不见到讲章的，我是凭记忆讲出来的，不紧要，因为都不好多嘢。但是一张幻灯，我真系好想讲同你 share 翻，我忘记咗嘅。马克吐温讲嘅好有诗意嘅说话，同你分享。如果你问你人生最重要有两个 day 系咩两个 day 嘅话，我唔知你边两个 day。但马克吐温就话 the two most important days in your life are the day you are born and the day you find out why。第一最重要就是你出世的人，第二最重要就是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出生。很有意思的说话，有人说马克吐温不是基督徒，但有人相信是，我相信是，看他的历史，他的记载，他是一个反教会建制的人，但他本身是敬虔的信徒，也是曾经去过圣地去经历上帝的同在。所以我对他来说，人生两个很重要的日期就是出生日期，还有明白自己生存为何。什么是 one or why？ 对我来说就是明白神在我的生命当中要成就他的心意。神想我，神想你在短暂人生里面成就什么东西，那个就是 why。 当然你说不是啊，你圣诞 shopping 经过啲铺头，见嗰啲好嘢之后说，啊，我明白我点解生存啊，就为咗要乜嘢？嗰系我相信唔系神俾你俾我嘅照明，唔会咁乜嘢，咁我都点形容？神俾你嘅照明一定远过于物质，一定远过于享受，只不过你命曾揾到啫。你今日可能揾到，你今日未揾到，等你揾到嘅时候，你的人生会好唔相同，因为你揾到神要你呢个人在地上所为佢所成就嘅嘢，人生到此俯伏何求？都同大家唱首诗歌，同起啦。晚祷，一首反思嘅歌。喺我圣诞之前，我让我哋一段安静思想嘅时间，就唱首诗歌，你就有思想。爸，哎，是不是错歌词啊？是不是啊？不是这个啊？让我今天这样啊？不紧，这样怎么办啊？原来他，原来不紧要，人总是错的。不如我们怎么办啊？ 有冇其他歌啊 ，Peter？ 唔紧要，我唱祈恩典好唔好啊？我哋唱中文祈恩典吓，识背噶啦。祈恩典一百五，一二三，祈恩典何等甘甜。我最易得赦免，前我失信，今被忏悔，行眼今得看见，又大恩典是我敬畏，自我心得安慰，有信之时寂寞人为，真是何等宝贵。我想两位上来了头前，圣餐里面的饼表彰主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为我为你你都被掰开。我请你为我的饼先祝者。 亲爱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。神啊，你的应许是永不改变，求神帮助我们时常的纪念你的身体是为我们而舍，以致我们在你面前得称为你的儿女。 求教我们真的时常的纪念你的反省神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以致我们不至于忘记失落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 圣餐为信徒而设，家里未信耶稣，或者你信耶稣但未受洗礼，虽然不可以拿杯和饼，但仍然欢迎你同我一同去纪念、站立纪念耶稣基督为我所成就的十架恩典。有边位未攞饼嘅？我同全今晚心灵受主耶稣基督嘅身体。 圣餐里面的葡萄汁表彰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为你流出。 亲爱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桌子面前，领受你所流出的宝血，洁净我们每一个。天父啊，我们思想当日在十字架上面牺牲你的爱子，为我们流尽宝血，以致我们的罪得赦免，我们可以称为你的儿女，我们可以恢复回同你的关系。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，因为这些是我们不配的。神啊，你高高在天上面舍弃你的荣耀来到人世间，你都是体恤我们的痛苦，你都去为我们来到献上你自己。神啊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怎样来到报答你的恩典。每当我们纪念你的时候，每当我们在饮这个杯吃这个饼的时候，神啊，求你都帮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，叫我们真的知道你所做我们的目的，叫我们在世上面所行的都要合你的心意，叫我们真的将福音来到去广传，扩阔我们的帐幕。神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成为你的儿女，全因你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。神啊，我们多谢赞美你，愿一切的荣耀都归回给你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 每一位拿到杯都拿到杯了，好，我们同情感恩心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宝血。再次同心祷告，亲爱的主，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这个世代是一个很弯曲无谬的世代，人会按自己的心意去生活，甚至信徒时都会按自己的心意去解释圣经，结果真理被骑劫，圣经的教导被扭曲。神啊，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按着你的心意来讲每天的生活，不是按自己的心意，是要成全你的心意，凭你而行。神啊，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合乎你心意的生活，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我唱同唱诗歌，我唱翻第奇恩典第三同第四节，唔该。经过许多危险忙碌，饱受人间苦楚。赐恩令我平安 看到过他一归回天父，原来在天安居万年，人降于一菩提，号将追错梦人惊慌，赞美永不减少。 跟住系欢迎同报告嘅时间，跟住系奉献嘅时间，唔好意思，咁我哋请两位司事来到台前面。奉献人系基督徒对神恩典一个回应，如果在座当中未认识呢位上帝。奉献袋传到你身边，传开就可以了。 我哋同心为献金祈祷，感谢慈爱嘅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俾我哋有工作嘅能力，有健康嘅身体，求你悦纳我哋真心诚意奉上嘅金钱，用作你嘅圣工之上。我哋感恩祈祷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祈求，阿门。